少少嘅時間啦，咁就我寫一篇嘢上去就話，即係徵求大家對個節目嘅意見啦。哦， 咁意見好多嘅， 有咩意見啊？ 你問我啊？我諗諗先嚇，即係如果意見咧，其實即係都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其中一樣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阿蕭生你 keep 翻嗰個中國詩詞嗰度 啊， 即係呢、這個即係有時斷下咧，咁啲觀眾有掉癮啊。 係。 同埋就即係講話嗰個封煙嗰個問題呢，即係如果一般嚟講呢，其實嗰個封煙嗰個次數都唔係太多嘅。係。咁但係呢就即係我諗盡量都係可能要保留返嗰個即係互動性喺度啦。因為好多即係呢個節目一個比較特色嘅地方呢，就係佢好多時啲大家問啲問題呢，連個主持人都未必自己預計到。而個答案呢好可能自己大家幾個人都即係有啲驚奇嘅地方，即係唔係大家夾過咁樣。 喺 HongKongReporter.com 有咩講啊？大家即係咁樣。 嗱，呢度咧就都好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當然有今日呢、這個即係蘋果嘅頭條啦，同埋好幾間報紙嘅頭條啦，就係、是、呢、這個即係、深圳嘅福田區有呢、這個實行呢個文革式嘅呢個批鬥大會，將啲妓女同埋嫖客咧一齊即係呢個即係示眾。 頭條咪係喎，今日好似 咁咧，就其中就包括幾名即係港人嘅嫖客啦， 十一個好似有十一個啦，港男啊， 即係具體嘅數字我都唔記得，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史無前例地即係拎啲港人出嚟，即係 特別分清楚呢個係港人， 佢讀埋出嚟啦，嗱呢啲係香港人，咁跟住啲群眾就話：哇，乜連香港人都拉啊咁樣， 但係佢哋個個戴曬口罩。 唉，你話戴口罩，戴口罩都即係你逃避唔到，或者即係你唔能夠忘記到歌眾咁嘅即係恥辱啦。即係我諗，尤其是譬如話即係嗰啲性工作者啦，即係呢個就即係講落都好多嘢講嘅。咁但係我報一報啲即係啲新聞先啦。咁當然其中一樣最重要咧，就今日呢個即係新加坡嘅盈託嘅小股東亦都否決咗呢、這個即係收購呢、這個即係電影。梁伯滔嘅等人收購電影嘅呢個買賣，咁事實後面呢亦都牽涉好多問題啦。咁第三樣嘢呢，就呢排呢幾日個市、即係相信蕭生可能要花多時間落去講，因為呢即係尤其是禮拜二嗰、那個即係嗰個跌市五百幾點嘅跌市嘅性質係咩呢，即係竟然引起一啲股評家嘅爭議嘅爭論，究竟呢個震倉呀定係還是個大跌嘅先兆呢？咁呢個就係、即係大家而家到依家為止眾說紛雲 啊，系咁就讲样易讲啲嘅先啦，即系嗰日跌五百几点，咁我觉得我睇啱咗，咁但呢样嘢又反弹翻成四百点，即系咁样。 今日未到19,000，但我相信如果呢个趋势继续嘅话，都破噶啦，即系照翻翻，照弹翻上嚟就19,000。咁你意思咪话，即系其实你会觉得嗰日系礼拜二嗰日系震仓？ 唔系，我系觉得应该回市18,300点。 哦，即系你咪觉得未跌够？ 觉得未跌够啊，咁所以呢个就难搞啦。原理上應該是下市50天平均線18,370點。 但是即係而家嗰個跌嘅方法會點樣啦？因為即係其實先一排無論話我哋或者好多股評人咧，都講過話即係會嚟緊一次大跌市。咁所以換言之，呢個係事先張揚嘅跌市。但係問題咧就是大家估唔即係未估到個幅度幾多。嗱，直至到嗰日跌500幾點咧，好多人都講其實未跌夠嘅，未跌夠。但係問題個跌方法點樣啊？你跌一次。跌兩次、跌三次先大跌咧，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喺度嘅，係咪？即係譬如話，你如果跌一次，一次過跌曬咧，咁其實對於散户嚟講咧，就冇乜恐慌喎。即係好多人即係跌完咪照入市咯。咁其實禮拜三、琴日都仲好多人入嘅。但問題如果你跌幾次，分開跌幾次，逐步咁跌咧，好多人個警覺性咧就會降低啊。即係話喺禮拜一、禮拜二嗰日，我跌500幾點，我係美市入市啊，定還是我再睇咧？禮拜三朝早。裂口高開的時候，我是不是跟住跟入市呢？如果跟住跟入市，如果那天再跌500幾點，我就直情中曬招了。 是啊，即是我就覺得就堅決即是說不要追咯，在這一刻就是即是不能夠再追咯，即是這樣。 沒貨就不要追。 除非有即是有些你看得很準的東西呢，即是我建議人家現在買都是買即是那些金融股啊，那些不要買了，即是金融股不要再買，轉入一些資源股啦，即是又可以買江西，即是 江西銅， 江西銅、就中國鋁業，即是這兩隻，就是這一個現在油價反彈，油價反彈呢就是即是105跌了，就可以慢慢買105，但如果你有大量買的股票呢，我認為一定是要跌穿18,370點50天平均線那一刻才可以買三分一，即係咁樣樣。就係至惡劣就跌到17,800，即係咁樣樣。 17,800啊，嗰度都成去到成1400點度。 啊，即至惡劣啦，即所以話，但係可以嘗試買，就是、當佢個走勢好惡劣，刻就係即係話跌穿18,370點，即係。 嗯，咁另外咧就即係下個月初咧會有幾隻即係大型 IPO 咯，亦都有啦，即係譬如嚟緊嘅招金啦，仲有錦江啦，即 係。但係即係如果一個禮拜內你再見唔到呢個跌市咧，你就要焗住要買，因為即係12月係禮旺啊嘛，呢個係呢個危險啊，即係12月底嗰時咧，啲基金係做。會做 window dressing 是很難，即係個市很難不好嘅，即係。 嗱，我又聽到一個即係消息咧，其實點解今次個市會係咁樣咧？就原來咧，早一排即係有人咁講話，就早一排咧，啲基金係冇入到貨，即係五六月嗰段期間就冇入到貨，變咗就 miss 咗，即係走咗個大浪。咁而家咧，佢哋就即係要趕翻呢個大浪，就喺年尾之前咧要做翻好盤數。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入咗啲貨咧，就要夾硬要谷翻起嗰、那個即係成個市。咁、呢、這個咁嘅講法有冇啲理由喺入邊咧？ 好多基金嗱，我話俾你聽，即係唔係講話，即係當然唔係一隻基金啊，就係、是、好多基金個 cash content 都係太高。而家點解個市即係你話賭個市落係好困難咧？呢、這個就係真實嘅情況，就係嗰啲基金因為個市一路升上嚟咧，就 cash in，就更多錢湧入去，個基金揸有嘅現金比例係超乎正常地高，然後所有股票 account 入邊借錢係非常少，即係呢一個咧就係 cash content 咧非常多喺所有股票 account 入邊。喺傳統智慧話俾你聽，咁樣係好 Q 難跌嘅個市係，但我亦都唔相信個市係直上，因為個市咧係唔會直上，因為個市嗰、那個到最後嚟講唔能夠脱離個 fundamental。如果你話喺呢刻就直上22,100，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因為點解？因為呢一個跟住落嚟好明顯，美國個經濟就會疲弱。喺美國嘅經濟疲弱嗰一刻，呢、這、一個。嗰、那個股市係注定要回跌嘅。 啊，事實上呢排美金都跌咗唔少啦。 啊，美國嘅經濟、即係已經開始出現弱態啦。即係要美國經濟出現疲弱，而同時通脹回降，而係美國開始減息，令到公司嘅盈利上升，先有真正嘅動力衝上22,100噶嘛。如果唔係咧，嗰、那個係虛火嚟噶嘛，即係好容易係虛火嚟噶嘛。 咁但係你點解釋？即係其實美國近排嘅股市咧，即係硬係跌唔曬嘅。即係嗰日大跌市個月個兆因就因為美國股市跌咗成百幾點啊，但係琴日又升翻啦。即係呢個係證明咗，因為係咪話即係美國就算美國股市本身個 cash 嗰個資金嘅個容量嗰個數量仲係好高咧？ 即係美國嗰個資金成個市嚟講，資金依然係充沛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成個市，所以更加係香港嘅市資金更加充沛咯，即係咁樣。 係，其實而家一個好大嘅問題咧， 香港係有再減息嘅空間，因為你如果以兩個經濟比較嚟講，香港紙即係人民幣嘅代用券，唔係即係美元嘅代用券嚟噶嘛，人民幣即係港紙同美金冇分別噶嘛，喂，而美國香港嘅經濟係同呢個美國嘅經濟比上嚟，個增長係高3-4%，啲錢冇理由唔流嚟香港噶嘛，原理上係個利息大家一樣嘅黑係。 咪呢個咪即係一個即係聯繫匯率嘅即係副產品咯，即係呢一個好似類似即係我哋喺94-95年嗰陣時候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我哋同美國嗰個經濟完全相反㗎嘛， 啊、 我哋個經濟好好，但美國經濟好差，但係我哋就要不斷減息， 啊、 即係因為要呢、這個即係跟隨美國。 即係講個匯率呢，即係講呢一個貨幣喺，當然係一個好深嘅學問啦，即係話呢一個大家睇下，即係張五常最近有幾篇講，即係有啲啟發性嘅，就係、是、講貨幣其實咧每一隻貨幣都需要有一個鬧，即係咧佢究竟。是啦，佢係 fix 落去乜嘢度嘅。嗰樣嘢呢係乜嘢都得嘅，嗰樣嘢其實即係以前呢其實 fix 落金度 ,fix 落銀度都係無厘頭嘅，即係呢一個係。 即係所謂嗰陣時嘅金本位。 係啦係啦係啦 ,fix 落夾嘅 fix 落金度 ,fix 落銀度，中國好多長時期 fix 落銅，中國其實大半時間係銅本位㗎嘛，即係咁樣。 即 係 佢銅錢嘅時代嗰陣 時。係啦，銅錢時代係由明朝先轉入銀本位㗎嘛，即係咁樣係。 但佢哋有一個講到話 fix 落即係撈落去嗰個生產力嗰度，即係勞動力啊，同埋嗰個即係嗰四樣因素嗰度得唔得咧？ 佢話咁虛無。如果當你鬧落個生產力嗰時咧，嗰、那個係一樣不可見嘅嘢，你知唔知啊？係非常難定嘅，其實係即係呢一個係非常難固定嘅，即係嘅一樣嘢。 生產力嘅統計好近代先做到出嚟， 唔係即係而且嗰個統計有幾大嘅誤差，同埋點樣統計法都好 Q 大問題，即係咁樣樣係嚇嗰個宏數據好大問題，所以佢、就是。一樣，如果你要取信於所有人咧，你就要個腦咧係定落去一樣容易可見嘅嘢，即係你定落十包火柴就十包火柴，即係一籃子嘅食物咧係一樣可以選擇嘅嘢，但係都係困難嗰條，即係大家唔係好 envisage 見到你嘅公信力係永遠係停留，將嗰個貨幣嘅價值停留喺一點度，因為你就要不停交住嗰、那個貨幣係點解呢個世界有貨幣？就是減低交易成本，就為了減低交易成本。 facility 的交易， 係啊，facility 嘅交易啊嘛，即係個交易成本，因為有貨幣，我哋交易成本大跌啊嘛。咁而呢一個點樣係嗰個交易成本係呢一個最低咧？就係當你嘅貨幣嘅公信力係好強，而係穩定嘅話，即係物價，咁嗰個交易成本係最低，就達到貨幣嘅功能啊嘛，即係咁樣係。 即係 depend 咗一個 trust 嗰個字嘅嘢，人信你就好強，唔信就擠提， 唔信就擠提， 變曬廢紙。 嗰樣嘢係完全冇用噶嘛，因為嗰樣嘢本身就愛嚟 facility 個交易嘅啫嘛，即係咁樣係。 咁但係即係呢排咧，其實喺嗰個貨幣嚟講咧，都出現幾多即係大家嘅一啲討論啦，譬如美國。前一排咧就即係中國嚟講咧就話咧即係可能會減低嗰、那個即係美元嘅儲備，咁呢個係間即係導致咗美元係跌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係 啊， 咁其他咧就係、是、即係譬如其他國家咧都有可能打算咧即係將嗰個美金嘅資產咧就係、是、即係diversify。譬如印度有一個講法就係佢會轉金啦。係 啊， 咁即係同我哋相關嘅就係話咧，即係呢個港紙啊喺人民幣即係高水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將會有多港紙回流翻嚟香港，呢、這個係咪會導致翻咧？將香港嗰、那個即係蚊呢個貨幣供應咧，係會即係突然間大量增加，而導致出現一個通脹嘅狀況。 係啊，呢、這、一個貨幣係即係香港嘅貨幣係增加，但係貨幣增加得嚟咧，佢又可以靠提高儲蓄率，減低 velocity of the money 咧，嚟到令到嗰個通脹係唔產生嘅， 應該加息係加息。但我哋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有原惠匯率，咁我哋即係加息上嚟好困難喎。即係而家譬如而家水浸銀行咁樣，即係你又唔可能話即 係你冇可能加息㗎， 指令式加息， 香港冇可能加息。 即係變咗咧，就係我哋嗰個資金咧係越嚟越充裕咯。但係呢個係同美國方面即係嗰個息口咧係背馳㗎嘛，導致即係我哋嘅息口同美國。 即係你又要明白到咧，其實咧世界貨幣嚟講咧，即係除咗嗰啲中央銀行提高貨幣供應之外咧，佢基本上。將呢個 factor rule out 咗之後咧，佢其實係一個零和遊戲，即係世界上總共有幾十萬億貨幣，就喺呢個世界幾十萬億貨幣。當中國同埋日本 diversify 咗嗰、那個 資產 reserv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就即係話有一部分轉咗去歐元係咪？其他冇乜嘢貨幣好多錢㗎啦。第二大就係歐元。第三大就日元， 所以歐元咪升得好勁咯而家。 係，你先咧，嗱你諗下嗰樣嘢好笑在，當你將啲資產轉咗去做歐元同埋日元嗰時咧，到歐元同日元咧，又要將一部分咧，自然咧就會轉翻去做美金。其實 選擇唔係好多， 佢唔能夠無限量變咗係歐元無限量咁樣升值，即係呢個對佢嚟講好大鑊。於是咧，佢又去賣翻一啲。賣翻一啲，將你啲錢轉叫翻嚟美金，大家嚟嚟去得嗰幾個籌碼喺度換嚟換去嘅啫嘛，其實變咗係即係咁樣。 咁即係有個網友喺嗰個 chat room 上問咧，佢話：究竟美金嘅 anchor， 美金嘅鬧喺邊度咧？ 嚇！ 美金嘅鬧， 美金係呢、這個美金咧，而家原理上咧就係、是、最難做一樣嘢。就是做同生產力掛鈎同埋同通脹掛鈎，所以咧即係先至要開會咧，係咁挑頭痛。 美金留定喺個 promise to pay you 又係美金， 又俾翻你美佬國家嘅生產力同埋呢個通脹，通脹掛鈎係一樣好抽象嘅嘢，其實係即係咁樣樣係，同埋就業即係呢三樣嘢係要顧呢一三樣嘢啊嘛，即係佢係。 其實都好難講話美國有個鬧嘅，因為美國嗰個即係美金嘅政策咧，係好受制於政黨嘅即係政治嘅一啲嘅議題啦。 譬如點解呢個呢排會美金會跌呢？另外一個因素就話呢，係呢個民主黨上場，即係民主黨控制咗國會，咁即係呢個會影響到即係成個美國嗰個美元嘅政策，係要令到美金貶值，係以利個美國個出口。嗯，好，咁阿長毛又喺度啦。 咩事 啊？ 講美金啫 啦。我你嚟咗之後，我哋暫時唔講美金住，因為今日咧，就呢、這個即係、就是、立法會係咪有討論過？即係呢個即係、就是、電影嘅，即係呢個。 我今日我唔喺度，我因為我翻到嚟嗰陣時好似。 你啱今日先翻嚟啊？ 我 就喺度。我哋講電影呢單嘢，因為否決咗，否決咗冇意思。 否決咗咩？否決咗咩啊？ 新加坡電影係否決咗買股票，即係認 同。嗱，即係純粹呢個deal咧就唔關。立法會事嘅，大家牽涉出一個咩問題呢？就是、如果李澤楷唔賣出電影嘅話咧，佢就唔可以同時擁有信報呢、這個跨媒體嘅問題。咁而家善用家出嚟嘈。咁如果即係李澤楷魚與熊掌要兼得，既要電影， 善用家唔係應該話改例嘅咩？ 你聽我講先啦。如果即係李澤楷咧要即係魚與熊掌兼得，要有型。即係呢個電影同埋信報咧，佢就要申請呢個豁免。 係，佢買俾人咧， 申請豁免咧就要經過呢個行政會議。 佢買俾霍建寧咪得咯，好容易啫嘛，自己交左左交右手，佢發俾霍建寧咯。話明唔係啊，我哋 咁啊，到嗰邊即係壟斷嘅咯，係嘛？ 霍建寧係 和記嘛？ 係霍建， 係即係所以呢盤棋認真贏過。 咁求其揾個人買佢咪得咯？自從阿梁柏滔嗰鑊嘢搞得掂，咁都得嘅就 申請豁免試下咯。 唔係結果都搞唔掂啊嘛！即係到最後咧，即係嗰樣嘢被否決咧。首先第一就係、是、有啲人咧就即係即刻波啲人情緒反應。我係唔明點解要否決賣呢個電影嘅股票？ 有個好價錢， 因為咧就係比市價高叫咗好多，即係 潑水先，可以潑水先 啊！咁就立即就會派息，即係咁樣樣。 六蚊股啊？ 六蚊股咯，你而家幾錢股咯？即係咁樣。 四個零咯。 係。 但係新加坡係一個專權嘅國家嚟噶嘛？你買咗你咁，你有命收咧？如果阿李顯龍話買得嘅咧， 咁佢咪聽講話，即係70%人反對，即係呢個係好唔 rational 嘅一個決定嚟嘅，即係呢個好明顯，即係買呢個價錢咧，係超值㗎啦，已經即係如果以做生意嚟講，仲有機會大量。 有冇機會？啊，先生，我想問你有冇機會令到李顯龍落台咧？咁樣嚟搶人啲錢，可能會有遊行嘅，我要錢嗰啲。 唔係呢個都唔同新加坡政府嘅嗰陣時有關嘅，我相信。即係呢個我， 但係你真係不可理解。 因為點解咧？即係事前兩日咧，其實有個消息出嚟咧，就係。即係李澤楷嗰邊，即係有個消息傳出嚟，就話咧，即係股票係唔會贊成賣，即係前兩日已經講過啦。呢、這個我哋喺上個禮拜我哋都即係有個相關意見，但係到到尾嗰時候出咗一個即係咁嘅講法。但呢件事咧，除咗即係賣唔賣之外咧，仲牽涉一個政治嘅問題，就係、是、因為前日咧呢、這個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係出咗段新聞就講咧，成件事啊，即係呢、這個即係網通要買翻呢個電影呢間。是即係令到咧港澳辦啊，即係廖輝出手。 嗯， 呢個一個即係政治嘅問題。而呢單消息點解會出嚟呢？其實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實際上係李澤楷嗰邊放出嚟。即係你諗下，即係如果一單咁嘅新聞牽涉埋政治，你話嘅一個即係幾複雜嘅一個。 唔係呢個嘢政治，就因為佢係夾將即係作當初啊，即係要街道就用街道兩個鬼佬嚟到夾呢個網通，想逼網通出高啲價錢。就係呢一個買咗呢一個電影嘅控制權，咁呢一個就係呢一個係 Macquarie 嘛， 係佢所做嘅嘢，呢、這、一個係李澤楷所做嘅嘢。咁佢覺得呢個都係做生意嚟啫，我買個 controlling stick 俾你，即係咁樣呢、這個價錢，大家唔啱咪講到啱咯啲價錢，啱唔啱啊？即係咪啊？ 佢就 但係咧就北京咧就震怒，北京咧震怒咧，咁咧就好啦，咁啊李咁就要李嘉誠搞掂啦。李嘉誠終於就找到個梁柏滔出來，叫個梁柏滔出來搞 Q 掂佢。咁梁柏滔就諗住，喂，憑住佢同李嘉誠嘅面子出去街道招商，控制咗呢個電影，即係80-90亿啫，控制咗間咁大公司都派人制啩。點不知呢就冇人制，因為首先呢大家就唔睇好電影嘅前景先啦。首先第一就係、是。咁就第二，你呢個 controlling stick 係薄弱嘅。其實第二大問題就係、是、你唔係真係控制咗電影，因為你只係揸24%嘅啫。即係話，如果網通一 top up 嗰陣時咧，你就進退維谷，你都唔知點好。即係你揸住呢手股票嗰個人係，你明唔明啊？呢、這、一個咧已經唔係一個唔穩陣嘅 controlling stick 嚟嘅。好啦，第三就 話錢多就唔錢多，對李嘉誠嚟講，用十億廿億，你對李嘉誠嚟講就好似同我使十萬蚊一樣嘅啫，即係咁樣。 嗯， 好啦，但係如果你要揾人頭咧，要人信人幾十億咧，亦都係冇人仔，即係互相大家建立冇，原來全即係相識滿天下，即係可以信幾十億嘅人咧係冇嘅，即係大家唔 早 病， 早知早知 我叫喂你同我頂住先啦。 係早知我都話我自己無數次戰啦，係 唔係啊？然後咧我就話喂喂，呢個係好，你諗下事實上好困難啊！即係我而家要用九十億買電影，唔係阿 Eddie 嗱，你就跨住名先，一毫子即係唔使簽紙啦。總之我都唔知點整嗰九十億俾你，使錢使嗰九十億 trace 翻去我度啦。你知唔知啊？就大家完全唔知唔知嘅，你做俾我睇下，結果發現李嘉誠係做唔到。 唔係而家揾咗梁百鬚，梁百鬚做埋蝦碌咯。 係啊，蝦碌借錢俾梁百鬚，即係轉少少。 喺賭桌上面一啲都唔難賭。 唔係啊，衰到嘅嘅賭桌全部 record。喂，而家係講八九十億。 賭數輕咯，私人賭數輕輸俾你咯。 啊，係啊，你得你得得得，你使三個月，我將你自己輸咗俾阿 Eddie。喂 ，Eddie 話我贏翻嚟，我點可以還俾你？我問你點散啊？你話你所聽。 唔係我咧，即係如果你揾我咧，你揾我都係抽， 就冇憑冇據。 你揾我都係抽零點一個 percent 嘅，我就唔會抽多你嘅。即係如果早知我就自己無數次真係做呢單嘢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 mutual trust 嘅問題嘛，佢點信你八九十億啫？我喺賭場輸咗俾你，我當你使得掂嗰八九十億俾咗你用曬你個名。喂，到時你話唔關我事， 如果咁都得嘅就冇股票交易所呢樣嘢啦，就咁我手好似廣東就買肉咁樣， 你忘記咗一樣嘢，咁大手嘅交易咧，如果你過我一棟咧，就毒針噶啦，好似嗰條友咁樣俾人打就中毒噶啦，啲 人跳樓死埋都你都吹佢唔著啦， 冇咗錢啊嘛， 八九十 殺咗有乜用？殺咗有乜用啫？ 唔係你話錢少咧，其實呢單嘢都唔難搞嘅。即係你話如果一兩億唔難搞， 一兩億咧就口噏，或者去到三幾億咧，李嘉誠出口照咧，都仲有人信。即係話你我唔使俾錢你，你自己揞幾億幫我搞住先，輸贏任我數啦。喂，咁樣都有人信？喂，九十億唔該你頂住先。 你講緊笑啫，你講真啊？ 你講唔講得出啫？九十億你揞咗出嚟先，嗱，我唔過錢俾你，輸贏係我嘅。喂，李嘉誠發現了，他沒有一個這樣的朋友。 阿蕭生，阿蕭生，我插開你一句先。那時呢，大富豪綁架李澤巨的時候呢，個贖金是多 少？十億啊，是不 是？十億。 十億。 都未夠這單。 兩單都是十億。 是啊。 是吧？ 都是去匯豐銀行拿的。 攞 cash 啊，那次是攞 cash 啊。 trace 到啲錢嘅fund flow 的。你而家要 trace 唔到啲fund flow 嘛，呢個困難嘛，呢個係。所以結果是證明了搞不掉的，李嘉誠都搞不掉的，這樣 是。如果你從這個這樣的情況現象看來呢，其實你可以反省這件事，李嘉誠做得很倉促，即是很浪費，是不是這 樣說？是的，然後李嘉誠好了，最後喝到這條橋，我都覺得他好厲害，大家明不明白他那條橋是怎樣？根本是夾硬蝕二三十億，到最後是他買了那手東西回來呢，是將那 24% 李澤楷控制的 24% 拆骨，他自己高價頂了 10%， Francis Leung 的手其實又是他的啦，就將 7-8% 賣了給這個 西班牙 電訊，而西班牙電訊跟網通有個deal，是可以蝕 10%， 即是以低 10% 的價錢 put 給網通的，你明白嗎？他就即是將自己那手大股東夾硬拆掉了他，而將個大股東地位呢就是送了給這個網通，無條件送了給網通， 剛剛擺平 而那個by controlling 一間這麼大公司，你是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和不是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是值幾十億的嘛，這幾十億就消失了，就是送了給這個網通的，就是這樣做。而這樣做呢，他唯一的好處在哪裡呢？就是呢，因為他跟 Francis Leung 被人來碰，是這個一定是action in concert 的嘛，這樣是都不是大股東，網通及埋西班牙 先是 就不會干擾到電訊條例，即是很容易過到骨，因為他已經不是電營的大股東，就不會再牽涉到 Orange 那些東西。喂，其實我都覺得 即係呢樣嘢精彩，雖然係唔見咗30億啫，即刻嚟，但係買翻喺中共入邊嗰個政治信用。 哦，呢、這個就即係其實個本小利大嘅，你即係如果嗰個關係保持翻啊， 30億買個政治信任，即係話嗰個朝上食好多錢喎， 食好多錢。如果咪一查你大陸嗰啲數，你都著數， 搞曬 税啊，交翻税啊，整多個東方廣場啊，已經喺度啦嘛。 嗯，係啊，所以即係呢筆錢係要俾嘅，但問題而家想俾都俾唔到啦， 而家俾唔到啦，而家俾唔到好啦，大鑊啦，翻去 square number one， 而家又係你集街力直播二。唔係以前喎，呢、這個就叫做覆水難收喎。呢、這個北京同李澤楷之間嘅信任係完全破滅咗。 唔係啊，佢呢個咧更加大嘅問題咧，即係點解我睇到個政治嘅角度喺度咧？即係你就咁即係單嘢搞唔成都好啊。但係如果你係咧，即係我諗大陸係估計咧，佢係篤咗廖輝出嚟啊。 係啊， 呢樣嘢係更即係令到嗰個關係更加。 點解篤咗廖輝出嚟？ 這個英國金融時報前兩天是登了一篇文嘛，就是中聯辦是干預了整個電影的交易， 港澳辦 港澳辦即是廖輝那邊，即這個呢就是很明顯呢，就是一定是有人放風出來才能夠金融Financial Times 會做這件 事，現在很興這件事、 不是，即是李澤楷是諗住有大段時間唔翻中國噶啦，直接換咗領導人，因為咧佢即係話係政治交易啊，乜乜乜啊，佢而家完全係失曬控制啊嘛，呢條友係點算好咧？即係咁樣係。 咁佢有錢仔係咁嘅，周時都係咁嘅啦。 但即係啲共產黨明一明白都有錢， 呢條友搞啊！喂，佢即係吹佢唔漲，佢唔翻中國，你就吹佢唔漲。 唔係佢，但係呢個都仲有個好處咧。點解咧？即係而家大家喺台面睇咧，就知道佢兩父子嘅衝突啊嘛。起碼唔會怪著李嘉誠先啦，唔係話諗住李嘉，即係以前我自己諗嘅就係李嘉誠夾埋李澤楷。 初頭都唔係㗎，有乜咁做啊？想咁做就要揾， 唔需要咁做嘅，即係究竟幾多錢啫？ 揾 咁少錢，呢、這個真係好大鑊，即係 咁樣係。 我都話嗰幾集你記唔記得？我都話即係我真係佩服李澤楷嘅人嘅勇氣，即係 真係 比香港嘅任何民主派即係更加勇敢。 你知唔知佢仲選埋呢個 IT 嘅呢個選委會啊？我今日行出街，我仲見到原來佢有乜頭喺度添。 唔係，小欣你即刻睇到咯。如果你唔使靠中共，真係唔使驚佢。嚇驚咩啫？佢唔會綁架佢，都揾張張志強出山，佢死咗咯。我而家張志強未死，揾佢嚟綁多一次。 唔係你而家綁佢都冇用喎，而家你個綁佢都冇用喎，即係而家係一個不受控制嘅人。係 佢而家變咗不受控制。 其實唔係好難明嘅，我覺得即係其實咧，有個人如果佢唔使靠嗰人食飯，佢真係喂，我唔中意唔中意你啊。講咩我啫？ 唔係，但係一般人即係佢嗰個思維唔方式唔同，因為點解？嗱，譬如話，如果你有即係咁嘅錢，你喺大陸再揾錢嘅機會咧，嗰個即係利益咧係好高噶嘛。如果你而家喺一又揸住筆咁大嘅錢，你其他國家咧個邊際利潤一定唔及大陸嗰咁大噶嘛。即係你點解釋？即係呢個係一個唔合乎呢個即係資本主義嘅邏輯嘅行為嚟噶嘛？ 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做生意人咧，通常咧就係好現實嘅，即係唔會同政權作對嘅。即係尤其是即係你而家同北京政權作對。始終都是一樣非常之 富不與官 的問題，他是二世祖來的嘛。 不是，我還即如果你這樣說，唯一一個解釋就是他想激死老豆尹山敗咯、啊、即是跟老豆作對，現在就是即 不是說其他，不是跟大陸作對，是跟要跟老豆作對。 人都有這樣的東西，我覺得即是不是很奇怪、 不是，即這個好笑， 他當然不是很成熟啦、 即蕭生，你上個禮拜說過即那個即李澤楷跟他媽媽的關係，今天明報的李先知也都最後拿了這點去做了，即係佢同佢老豆之間嘅關係咧，就好錯綜複雜嘅。咁亦都提到佢同佢阿媽嘅關係好好嘅， 好好嘅。 呢個係全城人都知㗎啦。 係 啊，所以我話呢、這個我都話好鍾意寫，唔係正經講係唔係叫唔係應該叫富可敵國，應該叫富可敵國，個名叫富可敵國，編整個長篇電視劇。呢、這個典型嘅希臘悲悲劇嚟㗎嘛？呢一個係即係三父子嘅關係，師父戀母情義結， 係啊，係啊 c o 唔係咁，佢而家先生，你估計呢件事咧，即係喺政治上係點收貨咧？ 我真係唔知點收貨，因為佢翻去 square one， 由李澤楷又拎翻走貨，而李澤楷同北京已經完全不能互相信任啦嘛，已經係即係咁樣樣係。 唔係咁，但 要解決㗎。 但係仲有個信， 諗埋共產黨諗個方法嚟解決多。 仲有嗰個信報嘅問題喎。 係啊，佢又唔能夠同時拎住信報啊嘛，即係咁啊，佢賣唔甩就。 咁會唔會出現一個狀況，佢唔買信報咧？ 咁或者係咪 可以賣出嚟， 佢賣翻出嚟， 賣出可以 賣翻出嚟，即係佢唔會啊嘛，即係咁樣。我諗係咪又輪到又要揾第二個人出嚟買佢手貨咧？ 冇，我都話我自戰啊！你俾我，我買咗。 唔係佢可能打電話俾你嘅，聽咗咁耐， 佢動識曬啦，咁咪 唔係？ 阿蕭，你幫幫我啊！八九十億啫， 冇信保潮啫，信保兩億啫嘛。 唔係啊，買啊，買又要揾人買電影啊嘛。咁呢次。最好揾一個 唔使錢，唔係兩件事嘅。電影咧，我諗佢唔買㗎啦。今日佢講咗啦，即係佢會繼續做落去。咁你唔買電影，即係你可以唔買信報嘅啫，係咪？你 hold 住電影，你唔揸信報啫嘛。信報就唔好多錢啫嘛。 信報嘅人揸信啊，就好容易。 係咯，佢信我得㗎啦，我制㗎啦。 蝕本有門生意，你諗住都。 都係諗住揾賺咗錢嚟玩呢個玩具，因為 嗱，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你估計佢買呢個信？ 唔係，但係佢唔賣電影得啊！北京俾壓力要佢賣電影啊！而家調翻轉頭係。 咁你去，如果你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你係咪應該賣翻俾呢個即係網通咧？ 係網通係咪肯出錢買？ 點樣買㗎啦？而家你要買㗎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你長期擺，即係俾喺呢個計時炸彈入邊咧，你唔知會發生咩事喎？佢可能將來即係哦，俾即係俾個時。即是電影啊，即是 now 俾個時段呢、這個人民電台做、啊、即是宣揚呢啲即是反動信息，咁啊好唔掂係咪？咁所以 你而家個問題呢，就係、是、大家分析李澤楷，你當佢一個好成熟嘅人、阿哥 已經四十歲 了，阿哥溫莎唔要江山要美人之後啦，佢好成熟啦都，嗰個女人好靚咩？佢唔靚，所以我覺得你真係 你覺得啫呢、這個 其實蕭生冇理由唔明白，你係一個。即是你有編劇，喂，人就是這樣的，搞架就搞出禍了，即是他，你明白嗎？即是這個世界有大把蠢人，不要江山要美人。 不是，我撇開你的問題不說先，但是蕭生他有沒有一個可能是一個 undercover democrat 呢？ 我這個早一兩個月前我說過，拜克他絕對是一個民主主義分子來的，我 是的。為什麼你想得太理想化？人笑他想得太理想化，他說這個 undercover democrat 不是 undercover， 即是你說即完全所有利益都不考慮，即是你問他那套價值觀念呢，我相信他呢是一個民主分子。 我覺得他是一個就是純粹的 businessman，純粹 businessman 就是唯利是圖，買。 但如果你說他是 businessman， 他怎麼解釋他今次這個行動呢？ 撥水啊， 這個行為 撥水先啊，這個 emerging market 他只是得中國，什麼大把地又還有 market 有機會的，大佬、okay. 真的 不是，現在 turn out 就是這件事是做不成嘛、啊、是不是、就是、最大問題是這件事。如果是一個、就是、很理性的、就是、生人呢，他最後尾他是會諗住做成呢個deal先，起碼先。 但係佢而家都唔係佢控制啦。 一直做生意佢都好理性啦，做得好好生意。 唔係，但係如果你從呢個頭先阿蕭生你呢個講嘅角度咧，你估計佢買信報嘅動機係咩？ 唔係㗎，佢作為一個 platform， 即係唔係 media， 即係佢冇咗呢個，佢需要一樣玩具。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做 media 嘅人都唔理智嘅，即係或者做娛樂事業，因為威 啊嘛， 因為威啊。 拍片一樣， 跟住又出啲廣告出嚟，周身戰好。 唔係，我覺得你即係如果諗得太，真係好難，因為你唔知佢人，即係其實冇乜人分析過佢個人噶嘛，真係。個人即係其實阿蕭生你都講啦，性格係決定咗一切噶嘛，唔係命運啊嘛，係咪？咁性格咪咁講。 但係佢 玩， 做生意一直都好巧妙啊！佢做得一直都好。 咁係。即係佢兩兄弟咧，我聽講咧，聰明咧係非常之聰明嘅，讀書係好叻嘅。 唔係，你淨係講一鋪佢嗰個即係賣呢個衛視俾阿梅朵，應該鋪應該係即係好做得好好㗎啦。同埋你上次講呢，即係你講個編劇喺嗰個遊艇上面，事實上佢哋真係遊艇，真係遊艇， 真係遊艇度傾嘅， 真係遊艇度傾 賣衛視係。 好，咁我哋休息間再返嚟啊。